冇钱买酒啊，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，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哼，系咧，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？即系讲下还又系讲下还债都唔会有错，但系还债之前咧，我有啲嘢想讲下嘅咁样。咁因为咧，我哋上个礼拜咧，有啲决定咗咧，系呢个12月嘅某一个星期四咧，就嗰、那个打赏前捐打赏前，我哋请跳舞啊，嗱我哋请饮酒系，其实请饮酒个分神咧就会进行噶啦。咁到今日咧，其实都仲未有人。今日系录音嘅时间系呢个光棍节4/1 ，OK 吓、啊，到今日咧都仲未有人报名噶。但系咧，我就因为真系咪呢幕有我觉得好奇怪嘅，我真系咪点啊？喂，你要俾300蚊捐咗300蚊先，如果到时抽我唔中，我咪死，咁我咪蚀。喂，唔系咁谂噶话，讲真，我当然吓、啊，可能都冇有咁谂啊，我都唔系噶嘛。就但有一样又好奇怪噶，啲俾同我讲话，牛哥，我系自然听众啊，我又捐咗打赏钱噶啦，佢系咁俾啲 receipt receipt 我睇噶，但系嗰啲就冇要求佢自己话参加呢个 跳舞。 唔系饮酒啊，可以饮酒喎，即系好奇怪喎，即系话系咪？即系话俾你听，嗱，我捐钱就唔系为咗有人请饮酒嘅吓咁样嘅，我唔捐咧，就因为我抽唔中咧，我相信我嘅网友唔系咁样噶，讲真系咪先？喂，300蚊啫，叫你300蚊港币啫，你如果我哋抽中咗嗰一餐，系某程度可能系。500蚊人民幣喎，你賺個 double 喎，攞嚟搏下都好啦，或者首先唔搏，喂，首先唔抽你唔中都唔緊要啦，你都個做下慈善啦，咁我再呼籲一次啦，無論邊位網友，甚至以前俾個 receipt 我睇過嗰啲，如果啲網友係真係想參加呢一次嘅抽獎啦，呢次請飲酒呢一次咧，就麻煩你哋重新再一次，就講到明。话系啊，我想参加呢、這个请饮酒嘅，咁请饮酒得噶啦，啊咁你就可以噶啦，咁啊、嗯、最好留埋个电话俾我啦，咁样我抽中咗我福利啦，咁、啊、样吓、啊，时间系12月某一个星期四， 嗯 吓，咁、啊、系会假在喺沙湾某一间场度玩嘅 ，OK， 咁啊大家希望清楚啦，咁啊当然啦，系先我喺节目咧就讲咗要还债啦，咁系还咩债咧？就喺我喺聊天室咧，就講咗一單我喺水都嘅見聞嘅，唔係見聞啫，咁啊我親身嘅咁樣嚇。但未講之前咧，我發現咧今日仲有一個好有趣嘅事嚇。咁、啊、我睇報紙啦，咁你知啦，我乜報紙都睇噶嘛，係咪先？咁、啊、我最最咁啊，我啊睇呢個文匯報啊， 哇哦！ 唔睇唔得㗎，你要知道敵人做緊乜嘢，你必先要了解敵人㗎嘛。 嗯。 但佢今日出咗一條題，幾個人。咁佢嗰條題就話，近半數單身人士有房，渴望高質量嘅婚姻。佢講香港男子嘅，咁佢當然啦，佢俾搵咗啲美國嘅例子啊，點解唔結婚啊，咁樣叽哩呱啦啦。咁我其他呢，我都水掛背睇，水掛背睇完就算啦。咁有一段吸引我嘅一段呢，就系咁啦，唔结婚，性生活就怎么办呢？原来有 65% 嘅单身人士咧，系坦诚对自己讲话有性需求嘅。咁问题就嚟啦，阿迪，你谂下，有 65% 话有自己有单身人士有性需求， 嗯， 咁即系有 35% 系冇啊， 冇性需求啊， 嗯。 咁嗰啲系乜撚嘅人嚟嘅咧？ 宅男， 宅男系好嘅嘢，系啦，就可能听自然俱乐部听呢个节目嗰啲咧。喂，大佬，我又唔滚嘅，我听下你得噶啦。但系你记住，嗱，原来嗱喺呢65% 单身人士坦诚话自己有性需求嘅，已经有50%啊，系表示自己解决。 嗯， 何谓自己解决啊？第 D I Y。 何谓 DIY 啊？ 打 打飞机啊！即系难听啲讲，唔好难听啲讲，正即系粗俗啲讲叫手淫。 嗯， 啊，替自己出火。OK， 嗯， 咁我想问啊，阿的，你系呢个60，嗱，你系单身人士啦，系、你未沟到女啦，系嘛？ 嗯， 65% 单身人士，你系嗰35% 宅男啊？因为我知道你冇叫鸡啦，咁定系嗰65%嘅其中有50%？ 系会自己解决嘅咧？ 正常梗系自己解决噶啦， 咪得得 OK。咁你我最惊你系三十五嘅声先，我真系叫你帮我机瞓嘅话先啊！我真系，如果你唔系咧，就做 OK 啊，咁 OK 啦，都唔捻紧要啊。嗱，我终于知道咧，点解战男咧系咁捻少人听，话声嚟听。 点解？ 因为咧，原来咧喺65%里边得21%， 嗯， 系会找临时四嘅性伴侣嘅。 哦， 喂，臨時嘅性伴侶啊， 哦， 叫雞囉，係咪先好撚簡單係嘛、 哦？ 喂，原來喺單身人士嘅 65%， 仲要喺呢 65% 裏面嘅 21%， 嗯， 喂，咁即係1萬人係得2100啫 喎，唔止1萬人，1000零到嘅， 1萬人得嗰得100個人得65個，喺呢65個嘅21%，即係某程度得10多個咋喎。 係啊，10多個囉。 喂，咁我所以我就唔同阿傑斯話得30人聽㗎，我唔好多萬零啦，萬零兩萬啦。咁、我萬零我計到萬零兩萬，點解唔跟我去玩啦？咁人都唔跟我去玩啦，因為得21%。即係喺呢60人，佢仲有部分我啲朋友，我啲網友係咪某部分係結咗婚有性伴侶㗎嘛。 係啦。 係咪先 ?OK 啦。我而家講單身㗎嘛。咁都唔撚緊要啦。咁喺呢 65% 嘅單身人士有 8.73%， 嘩好缺，你知文匯做嘢準諗到啊，你知佢啲數據 咪先。繼續先、我幫你計到㗎、我幫你計到㗎。 咁呢就有固定嘅性伴侶㗎、 即係大約 拍拖啦。 大約5個到㗎。 5個到㗎。OK， 8.73+21%， 即係 20個人都20個，咁就 65% 裏面有三分之有二分 21%， 我諗下即係有100人，有差唔多有30個係唔知做乜撚嘢 嘅。係 啊，即係記住啦，100個人啦，有35個呢就係宅男啦，有喺呢度裏面有21個度呢就係尋一性伴侶啦、有五成打飛機啦，咁有 8.73 就係有固定性伴侶、即係有大概都係有幾個度呢有 你係咪想知道 10多個度呢佢係唔知做乜撚嘢㗎。 係呀、 即係佢可能係由佢係坦誠有性需要、但係又唔會打飛機，佢又唔會叫雞、又冇固定性伴侶，咁佢做乜撚嘢咁即係乜撚嘢嗰剩餘嗰幾個餘下嘅嗰幾個 percent 係乜撚嘢人嚟㗎？ 唔知喎、 同鬼呀、有啲咁潘少聰嚟同你講呀、 神交 神交咁神交都唔咁神交唔可以叫做性需要㗎，咁嗰啲咪萬法夢為囉，係咪先？咁其實嗰幾個 percent 剩餘嘅可唔可以歸落喺35%嗰度呢？ 可以 㗎，其實可以㗎、所以我有少少唔明咁樣、咁呢 咪可以咁樣解釋嘅、可能歸納唔到嘅原因，因為上面嗰30多%係真係淹撚咗， 我哋就淹撚咗。或者係咩呢，你知上個禮拜呢，即係上幾日呢就係同志遊行啦嘛，嗰啲會同志都會有權單身嘅 ,ok? 嗰啲可能係性伴侶，可能唔卡落係異性啦，係咪先，咁仲有一樣嘢㗎喎，文匯嗰日呢份報紙咁講呀，呢一段嘢喎，其實已經好多人呢沒有對婚前性行為有婚前性行為就少見多怪㗎啦，佢哋個精粹觀念已經淡忘㗎啦，開始正視人嘅本身嘅需求。嘩，文匯你做乜撚嘢，你今日先知 係咪囉， 你唔肯大呀， 恍然大悟。 今年係13年11月11號喎， 光棍 節喎。喂大佬香港人對婚前性行為唔覺得係少見多怪，呢啲嘅應該講緊20年前嘅事㗎喇喎。 咪囉。 喂，另外唔勾啲呀文匯。真係聽。 差唔多係咁㗎啦呢啲。 喂你呀，喂佢你除咗數據準之外，即係數據準之外就係怪啦。喂大佬你真係好似唔係好入世喎，話聲你聽。 我一向都唔入㗎啦。 唔係，但佢呢排屌梁振英屌得咁撚堅嘅，屌咩文匯。 唔知 呀。OK， OK， 咁呢啲有啲政治嘢我就唔溫自南講呀，咁係咪先。咁好 ,OK 啦，咁就入返正題啦，咁樣即係還債嘛。咁其實還債呢，我嗰次就同呢我喺聊天室一就同呢網友傾呢，即係啱啱去完水嘟啦，咁我就話我寫首嗰三個字啫，嗰三個字就係女騎士。 哦， 哇！跟住都冇人话屌你咁样正，咁样正咁样讲讲讲讲讲。我到今时今日先讲 ，OK， 十月嘅啦，依家 case。咁话说系点样咧？咁啊话说首日鸠痕啦，首先系嘛？咁啊鸠痕就冇人陪啦，好似啲网友咁样，即系请跳舞都唔去噶嘛，系咪先？啊，你咁样冇啊？咁我得个 friend 嘅啫，而家系咪先？阿碌啦咁样系嘛？咁我话喂，真系要滚下先啦，屌都闷啊，鸠痕啊咁样。咁阿碌啊带咗佢另外一个朋友。咁我哋又叫佢做呢個韓國仔啦，或者日本仔，佢識日文嘅，但係佢樣好似韓國人，好似韓國人嘅。 O K， 但係佢係香港人嚟嘅。 O K， 香港人嚟，香港人嚟啦。咁佢即係因為咁我哋一行三人咧，就咪係去咗水都嗰度玩先喎。 嗯， 我哋去食咗呢個珍珠豬肚雞。長情你又聽翻以前圍住撥嘅食你唔死啦咁樣嚇，咁樣啊幾好食嘅。咁阿碌咧就你知啦，即係水都佢主場啊嘛，冇程度啊嘛。啲沙灣先係平價沙灣場先係我主場嘅啫，係咪？呢啲高級場通常都豪場啊，通常阿碌主場啊嘛，係嘛？咁啊阿碌就咁啊話 OK 啦，佢就話帶啲女出嚟。咁啊，帶翻乜？帶翻水都啲女。咁我哋曾經咪講過有一個水都嘅。细 S 嘅，细小 S 啊，唔知嗰日同你做定同阿碌做噶啦，嗰集节目吓，咁啊，因为嗰只金鱼嚟噶嘛，嗰条金鱼嚟噶嘛，咁啊，阿碌啊，唔知有办法请佢，嗌咗佢出嚟食饭咯，咁阿碌啊，你知啦，阿碌呢啲即系饮茶嚟噶嘛，系咪先？咁啊，佢有饭盒噶嘛，除咗女朋友之外，仲有饭盒噶嘛，咁饭盒咧，咁阿碌又一从事嗌埋嗰件饭盒出嚟，咁啊，咁啊一齐坐喺度啦，咁啊，即系有两件女。三条仔就喺珍姐豬肚雞嗰度大邊爐啦，咁啊食咗冇嘢㗎，呢啲全部唔好講嘅，唔使講嘅。咁我哋食完嘢啦，咁跟住而家要去 保暖，係啦，講完 水嘟啦。咁阿碌同南韓仔呢，韓國仔啦，我哋韓國嘅南韓仔啦，同韓國仔呢就去攞車，放低啲嘢咁樣。咁我就同兩件女呢就由珍姐豬肚雞呢就行去水都。咁大概行嘅時間大概應該係十分鐘唔使嘅。咁我就同兩條女喺度行街啦，咁樣行都幾威㗎，因為小 S 真係幾似小 S， 大 S， 佢真係似大 S 㗎。有 okay， 有我諗有即係我哋成日講話啲女呢有七成似我就當係㗎喇嘛，或者五成似我就當係㗎喇嘛，即係好似我哋成日講謝婷婷呢，我嗰件謝婷婷呢，其實佢有五成似㗎咋，咁我就話佢謝婷婷㗎，佢有五成似我當係㗎喇。咁呢個大 S 呢佢真係有八成似㗎。 哇， 一陣間俾相你睇，我俾個半邊面嘅相你睇下，阿碌已經擺咗喺佢自己嗰個聊天室度㗎，阿碌而家自己開咗一個 ,ok, 搶我生意 ,ok, 唔係冇咁緊要嘅，係咪先，咁啊咁就坐啦，咁坐嘅時候就咁去我哋去到水都啦，咁阿碌同埋阿韓國仔就未到啦，咁我哋而家係俾有當時有咩呢，有大 S 啦，有阿碌飯盒啦，咁仲有媽咪啦，仔就得一個啫，我啦，咁好撚大鑊㗎喎，你唔好以為三件女一條仔你好 happy 喎，屌你老母輸係實曬輸你㗎喎，你猜圍妹係咪 呀，啱晒 開邊個呀， 你 ,ok, 屌你阿媽咪嗌爆咗開唔開呀， 唔好 咗呀，我屌你好冇呀，真係焗撚你，嘩真係輸到阿碌未嚟，我已經輸到屌你老母想死，我真係想死呀，已經話真係聽。冇辦法，即係咁樣啲環境我點樣，我本來可能諗住呢等埋阿碌同埋阿韓國仔嚟嘅。我話唔諗好啦，屌你我嗱嗱就叫個媽咪，我屌你大女兒我俾我睇。開頭我諗住等埋阿碌同埋阿即係阿碌就唔會坐啦，因為佢有飯盒喺度㗎嘛。咁韓國仔就唔會坐大 S 嘅 ,ok? 咁同佢諗住另外嗌，我諗住等咗埋韓國仔就一齊睇女一齊嗌好玩啲嘅。喂唔諗得。我唔拉件佬嚟頂咩， 真係會死 真係會死呀，真係我真係俾你輪緊喎，我就好環境我真係好好恐怖㗎嘛 ,ok, 其實即係好彩有樣嘢就我食咗網友送俾我嘅解酒丸，我仲之前呢飲咗啲酸奶，因為喺水都呢佢哋送啲酸奶俾你飲㗎，我飲咗我先頂順咗，今日我今日呢我未睇女可能已經冧咗喇，係酸到眼都彈，係未撚贏過，係完全阿碌未嚟之前阿碌仲零四耐喎，成半個鐘頭先嚟喎，我真係搞半鐘頭之後我差到我輸落撲街，跟住我咪唔得啦，睇女啦，睇女有兩個好處啦， 第一 唞氣， yes， 哇唔啦，咁快啲你出睇下先啦，我唞下气先啦。第二真系嗌咗件女过嚟， 顶 即刻有顶啦嘛，系咪先？即系斋 partner， 即刻有援、啊、有后援队、啊。 我一队输，我咪怼片条女饮咯， 你饮咯， 系咯，系咩咁 ？OK 啦，咁啊睇女啦，因为紧张刺激嘅关系吓，咁、啊、样我就第一轮我就拣到咯。 哇 哦，话声唔靓嘅， 哦， 但系嗰阵嗱当日咧，佢行过嚟嘅时候咧。成班大概因為我哋幾早去啊，咁啊有成十幾件我睇啊，咁我就揀一件唔靚嘅，嚇點解我揀佢唔靚嘅咧？就因為咧，我有感覺啊， 佢好飲得， 唔係係好搞得。 OK， 嗱呢一個咧係我唔識解釋嘅。 OK， 即係其實我自己有啲算命師嘅口訣嘅，嚇、以前唔知有冇講過咧。眼大閪多水，面圆就閪胀、，OK， 即系其实女人系咁样嘅，即系眼越大咧，啊个閪咧就好多水流嘅、啊，你咁块面圆啲嘅咧，你个閪啊肿啲嘅，胀啲嘅，吓呢啲系我哋个嗰啲系睇上咁睇嘅，吓、咁、我睇咗人性嘅，咁我可能即系有啲咁口诀啊，唔系口诀嚟嘅，成日啲经验嚟嘅，我见哇呢条女应该好得，但系佢真系唔算好靓，都唔会系猪捻到。好似梁錦祥咁啊， 明 白啊，明白啦，系咪先？吓、啊，咁亦咁样就，但系就唔可以话靓，咁 OK 啦，我都嗌咗佢过嚟坐，咁啊唔紧要，你提我话啦，跟住咧就有人顶啦，冇问题啦，终于阿碌同埋阿韩国仔咧 到啦， 真系救命啦，啊，跟住睇女啦，扑街冚家铲，嚟几弯，弯弯都靓过我隔篱嗰个，弯弯真系求其拣两件都镜我隔篱嗰个。我仲见到一件咧，哇！直头我杯茶都唔茶嘅。啊，嗰条女咧就仲我仲记，今时今日仲记得成个月前嘅事啦。我仲记得佢系着紧一件红色嘅格仔恤衫。 嗯， 哇，嗰件好捻得。我谂住啊，屌你老，咪系揈个揈个两批走咗啊？定系定嗌咗件坐？我曾经咁谂嘅，但谂下，喂大佬。呢個坐台唔平嘅，水都、四嚿幾，好似五嚿水喎，大佬坐台，即係揸坐，咁我咪隨時要先2000蚊，淨係女錢落樓，咁我梗唔屌佢啦，係咪先？咁啊算，我認住個樣，下次就可能幾日之後啦，嗰幾日啦 ，OK 啊，我就睇下揾唔揾翻佢啦，揾唔翻就算啦，唔緊要啦。咁、啊玩又玩鱷魚又玩到好開心啦、大家咁樣、我又見到阿韓國仔又而家好快啫，亦都可以揀到兩三輪到啦，就揀到女啦。咁啊，長情喺度個玩嗰啲 就唔需要講啦， 都可以講、應該可以講少少嘅。 哦， 即係你知道我哋鱷魚嘅關係 係啊， 咁大 S 就玩過噶啦鱷魚、所以佢冇唔講啲特別。甚至乎 飯盒 都玩過，佢唔會講一點特別。咁韓國仔嗰件咧，同埋我嗰件先未玩過嘅。佢哋兩條女咧就覺得好投入喎，好開心喎。OK， 咁樣喺呢樣嘢咧，某程度我已經打開咗一個幾好玩，我一個好好玩嘅男仔嘅嗰個關係啦。OK， 咁咁對完對零舍好啦，我即場就喺度。打下 K 輪啊，咁我好乖又冇揸波嘅，咁樣你知話曬嗰間都算高級場啦、你唔好去玩女沙嘴咁啊，大佬係咪先？咁、我都打嘴下仔啊，嘴下拖下手仔啊，嘴下嘴仔啊，咁樣咁 OK 啦，咁樣即係做一個正人君子啦、啊，咁樣啊。好，咁玩到某啲時間啦，咁啊跟下晝啦。嗱、我就精噶啦，因為咧我成日同阿碌有一個口頭禪嘅，租定間酒店。冲翻个凉先咁样，其实所以咧，我就好早咧就已经喺嗰度租咗间酒店噶啦。咁我哋又搭的士去到嗰间有 number 字头闲嘅酒店啦，咁啊上去啦咁样。因为咧，其实咧，咁嗰日咧都已经开始不胜酒力个酒神。因为 多咗 系袋得太多，袋得太多， 多咗系啦， 多咗，咁啊谂住瞓一瞓。到咗先至 回一回气， 回气啦，瞓一瞓先至 唞一唞 咩啦咁。其实我呢个就啦，解释先，我已冲晒凉噶啦 ，OK， 刷晒牙噶啦 ，OK， 但我就冲完凉，刷晒牙，就瞓喺张床度，谂住唞一唞。咁啊，当然啦，一个女仔咁样呢啲，即系几识做噶。啊，我想讲下佢个籍贯，厦门妹嚟嘅。 哦， 吓鼓浪嘴妹嚟嘅，咁啊，你厦门啲女人咧比较刻苦嘅，OK， 唔知点解我几中意厦门妹，咁啊，开头即系等阵，我系最后先知噶，咁 OK， 咁啊，回气嗰时候瞓下啦， 你瞓翻个乳头咁样，我去个乳头俾人搞咁嘅。喂，我瞓咗大概唔够15分钟，其实吓，咦，搞紧，咁搞搞下就喺度摸，即系你系咪 自动波 几捻主动啦？咁跟住我就而家探手落去，吓佢唔系应该咁讲嘅。其实我当然啦，我瞓紧嘅时候咧，我都要俾钱噶嘛，我系一路唔停咁揸嘅，我系不如探手落去。佢個妹妹度啦，一帶埋個妹妹翻，一定帶埋個妹妹翻工啦，係咪先啊？咁啊，插落個妹妹度啦。咦？而家咁嘅，我咪潮吹過咧？我屌，我啲已經好濕潤噶啦。我屌，喂，大佬，我心諗大撚鑊。我未得啊，我未得啊，因為走力，因為有少少攰嘅問題。 未過氣 未得。但係佢咧，我就摸佢已經濕咯喎。咁佢又強烈喎，咁跟住係咁摸下我黏頭啊，摸摸下就跟住捋我都帶我細佬翻工嘅，係咪先？咁我帶埋我細佬咁走嘅，咁啊搞我細佬啦，係咪先？咁我搞，喂，等正常人嚟啊嘛，我哋知我啦，即係幾不勝酒力都好，俾人搞細佬啊呢樣嘢，真係硬頸啊，係咪先？即刻就發脾氣啦，硬頸，即刻企硬咗啦，係咪先？即係硬，即係硬啦。咁其實因為飲咗酒嘅關係，我都真唔好想搞，咁啊硬咗，我都冇喐，我都冇喐佢，冇做其他。佢揭開張被，屌你咧，我就自己騎咗落嚟。當然啦，帶咗袋啦，OK， 跟住有 take the condom 嘅，OK， 佢幫我帶 ，OK， 佢就仲係好似唔好識帶添。第一下調緊轉個袋嚟帶，我屌佢老母話錯啊，反翻轉佢啦，係咯，好咁啊，反翻轉佢啊，咁啊跟住帶完之後，佢就坐落嚟喎，坐落嚟好多女都有啦，講真係咪先？真係觀音坐蓮啫。佢唔係，佢係跑緊呢個1650。OK， 你嗱阿的，你可能冇唔知咩個女騎師，我唔用女騎師啦。你有冇睇過啲 AV？ 啲 AV 咧有啲女仔咧坐上去咧，佢唔係前後搖嘅，唔摁嘅，嚇佢係靠住大比力咧，大比咧上下咁樣，即係踎踎喐踎喐咁樣。哇！打裝機啊！佢當我知嗰支嘢係一個支點，唔係嗰條女有支點，係我嗰個係支點，佢嗰個係力點。OK， 嚇係不停打裝啊，佢係用力啊，佢唔係話就咁搖下搖下，你知啦，嗰啲女㗎啦，嚇喺條後屘有條腰搖下搖下就算撚數噶嘛，嗰啲好撚廢，佢唔係，佢係全程拆騎。喂，好彩小弟經 驗豐富， 或者係咧，哇大佬，喂！佢真係佢真係勁到點樣呢，佢用足曬力囉，佢係唔係唔用力嗰隻，唔係一個懶系囉，叫做佢一個勤力系囉，好懶勤力系咁騎，佢係上下咁騎呢。喂大佬，喂講真，即係因為佢嗰條女又濕濕地，但某程度佢係幾緊喎，佢幾緊喎，即係有啲打飛機嘅感覺，即係你知我成日咁講啦，打飛機係好係容易出個做愛㗎嘛，因為佢手揸得實啲嘛，揸得實啲會攣得勁啲囉，佢某程度係咁嘅。即係如果普通嘅網民呢，我諗就啡聲射緊咗出嚟㗎啦。我就忍都差唔多射㗎啦。終於忍到嗰條女呢，佢攰真係攰啦。佢話跌返住啦。嘩好彩咁唔係俾你騎到我囉，我脫僵點算啦。大佬我你擦僵成我咪甩僵係咪先，我唔可以甩僵㗎嘛係咪先。咁跟住就反返轉咁就診佢囉咁樣 ,ok, 咁啊診其實診過佢嗰幾下都好快嘅，我已經一樣某程度係佢喺上面騎，我已經騎我差差唔上出嘅，我係我夠膽講我係首次俾女仔騎騎到我差唔上出，但從來沒有人騎在上面騎到我出的，其實只要那條女可能騎多一分鐘至兩分鐘，我就已經被她放光了放光了 ,ok, 不緊要啦，跟住做完梗係瞓啦，大概瞓到十點零鐘，記住佢落返十點零鐘，咦點解個乳頭又被人搞㗎啫，屌你老尾好啦，一樣照做，但呢一次呢，因為我走醒啦嘛，好得啦嘛，仲你騎洗閪你騎，屌你我騎返你啊，對佢老母點解，得喎，又係因為有咁多水，已經係乾少少㗎啦，冇第一次咁多水啦，我 OK, 完晒，跟住就又瞓一陣間，咁大概12點鐘到呢，就同我一齊落街check out，OK, 跟住就去食嘢啦，咁我哋行咗嗰間酒店嘅斜對面嘅一間茶餐廳 就食嘢啦。咁我佢又食嗌啲嘢食，我嗌啲嘢食。咁佢喺大家喺度傾偈啦。嗯，話題係咩咧？你都幾可愛的嚟咁啊！即係話好好我哋好細路喎。佢話佢話好大孩子，大孩子。嗱，得孩子啦，後生啊，咁同我講啦，我話唔係㗎，有時我鍾意玩啊嘛，我幾鍾意你啊，嗰條女話，我蠻喜歡你㗎，我安全啊，好多女仔咁講㗎，我都唔緊要，跟住食完嘢啦，咁我因為我要返去福田口岸搭地鐵啦，咁樣跟住話，咁話佢一路問我幾點返工，我返夜晚嘅。咁星期一嚟㗎嘛㗎啦咁我返夜晚嘅咁我可以晏啲先走，但我諗住就骨先囉，跟住因為行緊街㗎，行緊我佢送緊我去搭地鐵，因為佢搭的士 ,ok,、嗯、有錢過我啦肯定。跟住佢就話喂我屋企冇人㗎喎、不如而家上我屋企喎。喂你冇諗嘢呀， 冇諗嘢呀。 唔係即係我曾經有一絲一上到你屋企就診緊我咯，係先？你又話中意我，又話咁我當然我唔係點信啦，但係診緊噶咯。咁啊，但係冇啦，銀根又唔係好多，因為我已經俾咗1200蚊噶啦嘛。咁剩翻都係幾嚿水到1000蚊唔夠。咁我再我俾埋你，我真係驚我翻唔到香港咁樣。但我估計佢有程度，我可能未必一定要俾噶。咁我都你知我就唔中阿閪屌噶嘛，喺啲網友屈我，中意阿閪屌啫，係咪先？咁我就推咗佢，佢跟住咧就俾咗個微信我。咁其實咧呢幾日咧佢都有，唔係呢幾日啦，呢一排咧佢都有 WhatsApp 我嘅。咁當然啦，我就叫佢叫我上揾佢啦。我就冇上去，點解咧？因為忙咗個彩排啊嘛。你哋嗰個 show 啊嘛，咁呢度就冇上去啦。咁呢單嘢我就覺得幾過癮嘅。咁呢件女唔靚，功夫好，咁你話會唔會翻出咧？ 唔知嚟喎，我都 會啊，真係有機會。即係而家呢次翻出咧，就真真正正唔飲酒，保持一個最好嘅狀態。等佢或者睇点样，可唔可以喺佢真系坐到我出为止？我真系想俾翻一个报告俾啲网友，我终于俾人观音坐莲，我做莲已经真系开咗花。OK， 好啦，咁最后一讲啦。喂，网友捐300蚊，有得抽奖啊，大佬，我哋唔呃你噶，而家仲未人帮衬啊。求其啊，快啲过嚟再啦 ,ok,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 拜拜。